新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永定门外大街马家铺东路南北双方向，西罗园路双方向，杨桥桥下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型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我在2018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刻，陪着大家一起来倒数迎接新年，感到非常的荣幸。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来闲聊2018。今年两档热门综艺啊，网综《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可以说是激活了偶像团体的热度。我们回到18年前新千年之后，其实涌现了像 SHE、Twins、Energy、5566等一系列的组合，但是在这之后，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团体、养成式的组合等等，但始终没有达到全民关注的热度。但是今年这两档网综让流行音乐当中最具青春活力的团队方式正确归位。我们来听一下2018年最后一期中国榜，目前还在榜上排在第26，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的歌曲，这是 9% 创新者。Let's get it。 夜风冰下关我不住，暗面哈下欧年的风云人物，我不是手机程序无法套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能被选歌手，快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all that，潮流淹没潮流 round and round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自由穿梭极限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不可能停歇，哦哦，终点就是起点，Come on。 界，我渴望冒险、yeah、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watch out. Come along, come along with me.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catch up. Burning with the fir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Looking for what you waiting for， 雨也要风铃，何时梦中情，众里寻他千百度，百度人在牵肠挂肚，就像迷途的羔羊，躲进胡须般的盲目寻找，所爱他在哪，人类和盔甲，等你教我方向，说不清的执念让我更加害怕，我害怕大海跟着潮水一起退去，我害怕森林跟着雪山一起委屈，我害怕炙热的心放久了成悲剧，我害怕世界末日来不及把你追寻，别让我褪色，再到达伊甸园之前调整配色，快调整你的视线，我每时每刻没法明秒穿越过去和未来，能否帮我点燃火炬和尘埃，我过去为你放寒，注定以后我就想飞蛾扑火， 我们听到的是借由今年成立的全新音乐厂牌 Liquid State Limited 促成了挪威的 DJ Alan Walker 与火箭少女101来合作，推出大热单曲 Faded 的即刻电音版啊。从当年那些单纯爱唱歌的男生女生来参赛的超级女生快乐男生，到最近这几年让很多幕后音乐人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好声音好歌曲，再到今年这两档大热的网综，让各家公司的练习生和已经成型的组合成员来参赛再来成团，比赛综艺的发展也从野蛮生长逐渐变成了强强联合。回首马上要过去的2018年，还有浓浓的忧伤， 在这一年有太多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深深影响过我们的人，他们有科学家、艺术家、歌手、演员，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他们，带着人们对他们的敬仰、尊重，昂首谢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排在第八位，诺尔曼《野马的睫毛》在间奏部分特别用到了天边的旋律，以此来纪念他去世的父亲，著名的音乐人布仁巴雅尔。 全世界都陷入了悲伤，我却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月亮，它骑着风马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它歌唱。 今年陈奕迅和 Eason and the Dew Band 他的巡演乐队一起完成了全新的专辑，叫做 LOVE。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海里睡人，创作人是吉他手、乐队的吉他手，以前 S17 的成员，今年8月5号去世的卢凯彤，如今在流行歌坛选秀出道成为常态。那么各类的音乐综艺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新说唱改名再战，而中国好声音则是在今年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我们来听一下全新出炉的这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冠军丹增尼玛带来的隐形纪念。 我想要回到那一年，你守候那一年，想起遥远身边，一直到某一个幸福极限，别忘记我的脸，隐形的纪念躲在心里面，也许吧，也许不会再见，说莫忘这一切。

而东方卫视的2019跨年晚会，您会看到当红流量担当吴亦凡、黄子韬、蔡徐坤超强流量阵容，蔡琴、费玉清、李健、林忆莲、李克勤等实力唱将，还有携手撒糖的唐嫣、罗晋，《延禧攻略》大火的聂远、吴谨言、佘诗曼，另外还有王凯、邓伦、靳东、白宇等演员，陪您度过2018年的最后一天。湖南卫视跨年晚会集结了旗下热门综艺《亲爱的客栈》、《声入人心》中的人气嘉宾，更有 TFBOYS、 火箭少女等偶像团体合体现身。相比往年跨年演唱会独占优势，今年的跨年内容更加多元化。浙江卫视在演唱会之外还推出了思想跨年夜，安徽卫视则召集2018年最受欢迎的剧集明星推出国剧盛典。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2018年最后一天，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一个小时来闲聊2018，来到年底，进入一年最后一个发片的高峰期，很多歌手都会选择年底推出新的专辑。我们来听一下大家非常期待的林忆莲在12月21号发表的零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沙文》。 盛开之前，留的注定是血；盛开之后，难道只剩枯萎？黑土盖住眼睛，睁着我那一双闪电眼，见证了权力边界， 现在大家年底都要冲业绩，那么在歌坛年底冲业绩的代表成了吴青峰啊。那就是在最近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三大女歌手林忆莲、蔡健雅、蔡依林集中发片，三张专辑里都有吴青峰的创作，蔡依林的《怪美的》啊，蔡雅的《La Foy》，还有这首就是林忆莲的《沙文》啊。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吴青峰来写的啊。 今年是 SHE 成立17周年，三姐妹重新组合在一起推出纪念单曲，这首17，同时他们与华研的合约正式到期啊。三个人都成立了自己的音乐的厂牌。2018年对于 SHE 和他们的歌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2019年，希望姐妹们感情会越来越深，也会带来新歌来听。17 SHE，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哪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拾起。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解。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海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 阳光要穿过雨到晴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 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我将回忆刻在时光里面。之后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逃不回的昨天， 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某种回忆刻在时光里。 TFBOYS 在今年全部成年，从去年开始三个人单飞不解散，那么这一年里看到他们各自的发展和成长，成绩都是非常的喜人的。我们听到这是这个在今年八月份发表 TFBOYS 成军纪念 EP 喜欢你当中的最好的那年。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哈，陪着大家一起倒数迎接新年。歌坛当然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啊，有人身负韶华青春，拥有无限的未来，而有人呢满身荣誉，却也要不得不面对唱不动的那一天。28号，刘德华在他的香港演唱会巡演当中，因为喉咙发炎终止演唱会，泪洒当场。当时他说：“我真的唱不了了，不好意思”的时候，相信现场所有的人不是失望，而是心疼。接下来我为大家安排的是上个月发表刘德华这一季 tour 的同名主题曲，也希望华仔能够尽快好起来，尽快复出。来听这首歌，叫做 My Love 华仔。 世界缺乏爱，其实世界到处也是爱，要开心放开悲哀，你有勇气接受我，然后你要试试抱紧我，亲亲我，时常亲我，

嘿，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在北京的 DJ 麒麟。2018年最后的时间段，由我在空中陪着大家一起倒数迎接新年，感觉非常的高兴，是我的荣幸啊。中歌榜，在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一年当中中歌榜的冠军单曲。首先回到今年的第一期 Top 40啊，当时是2017到2018年的跨年冠军歌，在2017年第50、51期，今年的第1、2、4、7、5期，获得了冠军，非常的厉害。李宇春的《一趟》这首歌，他特别引用了诗人孩子1985年创作的《夏天的太阳》当中的其中一句：“你来人间一趟，你要多看看太阳。” 万里无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年，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唱，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 这是2018年第一期中国榜 Top 40的冠军李宇春的《一趟》啊。明天这个时候呢，李宇春最新的单曲《新物种》将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 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梦乡，梦境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这是今年第三期中国榜 GOP 四十的 Number One， 李健为电影《心理坠之城市之光》演唱的主题曲《城市之光》哈。李健这一两年呢，除了个人的演唱会之外呢，更多的是扮演导师的角色。另外，我们看到这几年张靓颖在影视方面的成绩斐然，不断有为不同影视剧所演唱的作品推出。那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今年中歌榜 Top 40第五、第六期的冠军，去年底杨子姗、陈晓主演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叫做《红蔷薇》。 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有时绵绵细雨飘落得太肆意，浸湿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翩翩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

用心的爱。 我们听到这是今年中国榜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四连冠，韩红《一时间》。这首歌以过来人的视角来唱与生活的和解，啊，不计较几多无奈几多愁，以回首的心态来唱心中那份释然啊。麒麟在北京陪着大家一起倒数迎接新年，你好啊，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接下来看到宋茜的《屋顶着火》在第十一期中国榜空降冠军，第十二期蝉联。这首歌呢，不仅是今年中国榜第一首空降冠军的作品，也是在去年第二十七期张靓颖《请让爱情相信你》之后，将近四十期榜单才再次出现空降的冠军歌。这是宋茜《屋顶着火》，这也是宋茜她个人的第一首的中国榜的冠军单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张杰张碧晨的一首冠军单曲《只要平凡》。 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